我心爱的你，我是真的好想你，好想抱一抱你。我不在身边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别再如此伤悲。我们的未来，留下你独自面对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我已经蜕变，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，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。我失去了一点点，伤口却无限在蔓延。看你无心睡眠，整夜带作流泪，真想拥你入怀彼此安慰。我已失去了再与你面对面，但求上帝悲怜，让我回你身边，跨越梦境想永久一次哭一回。我心爱的你，我是真的好想你，好想抱一抱你。我已经蜕变，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，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。 Chao